像高山巨木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那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，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？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，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，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，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他爱你就爱你到底。 怜悯如 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，神你听见我的呼求，他也明白我的渴望，放下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，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，用在地上创造。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，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，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自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耶和华，你重新安立，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。 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，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。你要等候，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。你要展翅，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，重新翱翔。 如鹰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，上腾，翱翔。 是小一点，派他管理你所造，并赐他荣耀冠冕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 其实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消失也没人知道，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心关心我的需要，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，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，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，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 祭坛全部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与指定我的一生，在你手中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，像标杆直奔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无论任何境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，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，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，是有奖赏为你预备，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。 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全部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与指定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，像标杆直奔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，得最终奖赏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 全献上为活祭。 全跟随你。主，我心爱你，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，每天与你同在，享受你 用水将你洗洁净，你中罪恶我全忘记，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。